歌唱家共唱纯真爱情的永恒赞歌，订票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6: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5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今天呢，真的是偷拍了一张叶谦哈。 啊，我正在打开自己的微博，应该那个时候，然后呢，其实你拍的呢，是有一种利索叫 马。 你倒是拍全了，人以为有一种利索叫马小呢。 哎，马小。麻将、麻花、都有可能哈， 实在是没法弄了， 引起无限的联想的一张背影照哈。 是， 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啊。这周呢，我因为有一次合影啊，造成的票房非常惨淡。 那不是你。 于是乎呢，要点这个起子啊。本周不拍了。 要点脸哈。 要了，要了，要了啊！ 今 天晚上1592红和叶谦共同来让外场更加热闹。如果你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然后呢，这一周也想担当红人的话呢，请你快点来。今天依然是一个没有球的夜晚。 对对，让大家都歇两天吧，尤其是球员们多歇几天啊，然后再。 No， 就是明天了。 这崭新的，对，昨天歇一天嘛，今天歇一天嘛，然后之前提前比完赛的那些球员呢， 还能再歇一下， 还能再多歇两天嘛。 是，明天晚上呢，世界杯又燃战火，而且是越来越精彩了哈。 对， 今天晚上呢，让我们先来安安静静的听歌，把男左女右的一些这个固定的哈项目。都进行下去好吗？ 固定项目哈， 是 冷笑话、暖文章、听歌、聊天、选红人， 是，甚至有时候还来帮你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这个是难点。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声一声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方。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嗯，来自我和很多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燕姿哈， 嗯， 不管是老歌新歌啊，当然我说的新歌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作品，都会觉得就是你要调调哈。 一三叫做一三两晶晶 克伯乐， 好、啊。 听完这首歌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叫冯玉文 F E N G， 我觉得你好像当过红人吧？ 冯玉文，冯， 对吧？是不是有点感觉眼熟？在这里呢，特别要强调一下哈，虽然这档老节目啊，在求红的路上已经是很尴尬了啊，想当红人的人非常少，但是我们还是秉承着只能当一次红人的原则、啊。 主要是冯玉文这个名字呀、啊，似曾相识，但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是没红过，非常非常似曾相识就会乱真。 我们有纪检委啊， 对，有纪检委，帮我查一下啊， 查一下，查一下啊。其他小伙伴如果没当过的话呢，今天晚上可以亮相，因为当红人其实有点福利的，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到你10次名字，还可以去你家里做客，时不时呢和你 say hello 啊，让你过足存在感的瘾， 是 好不好？ 而且我们不说您名字呀，您自己也可以在韩磊的微博里玩一痛快，这两个小时跟所有的听众们朋友们一块在里面聊天。 对，大家一直都是在听哈，如果能够有一个动作是彼此互动起来聊起来，这种感觉也很好。虽然我在微博上跟大家互动很少，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还是很认真的看每一条留言的、啊、 我们都把自己留在节目的电波声音中了，然后文字上呢就是得仰仗红人，红人们今天要是选出是你的话、 哎、 啊， 小隋给发那什么了， 嗯嗯嗯，没当过， 纪检报告了， 对，他说没当过啊，冯宇文没当过，可以的， 哎，可以哎，小玉文， 小玉文了都，冯、 就是、 玉文， 就感觉、这哦，可能是以前跟任凤鸣两个人名字， 他的名字太似曾相识。 行，那小冯，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 好 吗？ 好了， 我们的120家的任务哈，还有这个7月5号红人， 哎，还真跟我的这个衬衫后面那个名字是一样一样的，叫麻利的啊。今天我们选红人，麻利的就给选出来了。然后这个红人肯定是冯玉文了，嗯，别的人就别争了，嗯。我得挑首歌给你们大家啊，叫做 Good Night Song 啊，挑一首歌 Good Night Song。 好， 你还得一直挑到12点呢，半夜12点才能走呢啊、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哈，第二分队小队长，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 能对我说声生日快乐吗？ 那当然了， 还要听周杰伦，可以一会儿帮你来一首告白气球好不好？ 嗯，张小舟吧，叫 嗯哼，对，也是我们的一位老红人了。 好 ，OK， 一会儿见。 Little twang song that we've been 生日快乐了不？生日很快乐吧？听到了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 啊。生日快乐了不？生日能不快乐吗？哎，也有那种就是到了自己生日也不快乐的， 因为他太多的期待，他就希望这一天，有他自己计划中的谁谁谁啊，应该给他送上祝福啊，尤其是他这个重要的某个人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凡是如果你自己的心里的设计太多的话，一旦没有按照你的那个蓝图去勾勒的话，你心里就会有点别扭。 对呀、啊， 对不对？ 那不能顺应自己的变化，自己面对的变化。比如说，你要是特别想让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是啊家长特别想让自己的闺女儿子过来吃顿饭什么的，哎不来，电话都没有。那、啊、不是要气死人吗？对吧？ 其实，在这些年当中，我也是渐渐的改掉了，就是刚才我曾经说过的那一幕中的类型的人。其实我也曾经是一份子哈，就是老是设计自己的生日应该怎么过啊。这个第一分钟， 看有谁啊抢占了生日沙发啊。这一天中我会不会收到他的祝福呢？啊，总是有很多哈。嗯， 您也之前是这种感觉。 对，画括号。 小男小女的这种游戏情节十分的啊，十分严重。 对啊，后来才发现，其实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哈，就是对方没有用你的方式去爱，也不代表就不是爱。 对， 对吧？ 对方就算做到了你的方式去表现，也不代表那就是真爱。这是同样的道理。 对，其实真爱是你自身最能够体会出来的。 我发个短信太容易了，但是我不爱你，但是我的甜言蜜语太容易了，你想想吧，是吧？对于某些人来说，真是他就满脸都是戏啊，满手都是戏，满脑子都是戏，太容易了。 对，他能同时应付好几个人呢。 是， 所以很多事情呢，走心啊，真诚是很重要的。生日这一天是应该快乐的，因为人来这一世是不容易的哈，尤其是当你现在看到孩子他一点点长大的时刻，你就知道自己成为今天的自己是多么不容易， 我 得遇到多少危险、啊。 我建议你们基本上，我这几年都是一过生日，我妈先祝福我啊，我妈和这好友我老婆先祝福我，我说你们做母亲的受苦了啊，是首先把这话给递回去啊，首先把这理儿给他让回去，这是真的。哈哈， 你多会做人啊！ 那这假的。 你为了能够出去踢球，对不对？ 哎、对。 为了能出去喝酒， 你看看。 为了能够出去看球， 嘴甜点就行了。 对呀， 哎、你所以有的时候做到了，你表面上喜欢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啊。这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 ，Tower of Power 啊，他们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It Takes Two》。鸳鸯 It Takes Two， 吓我一跳。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继续 NZNY 暖文章冷笑话在等你。 True.

难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1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5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周四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也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592红， 而且选出来了啊。 是，而且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很喜欢这个日子吧，因为他平常经常出现的冯玉文求红啊，以至于让我以为他都红了860遍了哈。 嗯，这名字其实真是 常常出现， 邻家的邻居的那个一个朋友这种感觉的。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还是有空的话会和我们在一起互动一下的，就是因为这档节目时间太长了，长到我们都已经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写点什么告诉你我在听吧，我在听就在听哦。 对呀、啊， 对不？好吧。这个心中有就可以哈， 心中有啊。你姐姐呢？心中一直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心中一直有没有你姐姐？韩梅啊，那天跟我们说，哎呀，我最一烦的就夏天了。我说我最喜欢就是夏天，我最一烦的就是夏天的那蝉鸣。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去露天游泳。你别跟我较劲，我跟你说，我是说真格的呢。我跟你说，你知道那蝉吗？滋儿啦，滋儿啦，滋儿啦，滋儿啦的，跟你树上一叫一宿，一叫一下午啊！哎呀，我烦透了。我说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再普遍不过的自然界的这么一个现象，人家也有权在这个空间生活，你烦什么劲？人还烦你呢。不是你不知道，我要不知道这事儿我倒还不烦。那天也不知道那缺德的跟我讲解了一下，说这蝉呀这么一通豁老乱叫，那就是为了找配偶啊，那就为了找对象啊。我说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大岁数。那我跟你说，我烦就烦这点。他跟我说的还特细致，他说的是只有雄蝉才叫，因为他是要找母蝉。结果我现在我每天我一听他们叫啊，我就觉得他在那儿，他就喊在吗在吗在吗，美女美女在吗，美女在吗在吗在吗，交个朋友美女美女，搞什么工作的在吗，美女美女在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Jackson 5. 在吗？在吗？美女，美女，在吗？在吗？美女，美女， 不要老问我在吗？在吗？ 为什么呀？我怎么也得先开个场吧，对吧？在吗？ 哎，你说你在吗？我要说我在，你问我借钱怎么办 啊？我要说我不在，你请我吃饭怎么办？所以呢，不要老问我在与不在，让我确定我到底要在还是不在。 我上来先直接说这什么事儿是吧？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直接就说你在吗？有点事想跟你说啊，你直接说就好了。 那也是悬念，你直接就说，韩丽， 嗨， 出来吃饭，我请。这行，你就不在，你也在了，对吗？你如果说，韩丽赶紧给我打500万，他就在，他也不在了，肯定。 但是就没有办法接下一句嘛，对不对？场面就一度很尴尬了。当然这就是一个玩笑哈，我觉得真挚的朋友之间，不管你说在与不在哈，他都会秒回的啊，这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真诚的表现。 对对对。 至于韩美。我觉得他有点多情了。 那反正他谁 人家叫美女，能是说他呢吗？ 脑袋、他脑袋里装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也就你弟哈， 他 情人眼里出西施， 听出来了。哎，他韩立，你不知道，你姐其实他可能是一个，他可能是一个通感者，啊，就是说你在跟他说，你在跟他放歌的时候，他可能能看见色彩，他可能能闻见味道。哎，比如说 妖怪， 哎，蝉叫的时候，他可能能听见那个人语啊，这是一通感者，你知道吗？你原谅他，这是一个特殊的天赋。 好吧， 以后再慢慢 进入我们下面的暖文章时间啊，解开解开。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不知道你们手机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你们彼此都过着各自的生活，就算你偶尔想起来，知道你们没有互相拉黑，但也不会再主动联系了。不是纠结应该聊些什么，而是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开口，既不是恋人，更不像朋友。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会变成今天这样的模样，但实际上就是不知道怎么，你们好像一瞬间就变得越来越陌生，就好像两条交叉的线一样，到后来的时候只能渐行渐远，就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偶尔会点开他的头像，翻着他最近的动态，可就是连点赞的勇气都没有。我发现人长大之后，总是会在无形之中学会把想念一个人调成静音模式。就像今天晚上我再怎么想你，但我也不会告诉你。昨天晚上在后台有一个宝宝问我，他说，姐，我每到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就总是会去看前任的朋友圈，我们已经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怎么都忘不掉他，这样下去的话，我真害怕我自己会神经衰弱。我也曾经无数次的想过，我把他拉黑吧。我也听过你的节目，说要删除一个人，可我就是舍不得啊。我做了无数次的动作，但就是没有点开那个删掉他的按钮。我想告诉你，拉黑这件事情就好像是我跟自己下的一个赌局，无非是为了狠狠地提醒我自己不要再主动联系他了。但事实上我的内心从来没有一刻能够真正的释怀。其实有关于这样的留言也有很多，我想说的是，既然你这么舍不得，那就别拉黑了。因为真正的放下 不在于你手机里是否还留着他的通讯录，也不在于你会不会偷看他的朋友圈，而是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会为了和他的过去而难过，也不会为了没有他的未来而恐慌。我想，不管是谁，但凡用心地爱过一个人，分手之后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你刚刚分手的时候，会心痛地放不下，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会严重影响到工作，甚至你的生活。但是你早晚都会意识到，你应该放下那个早离开的人，你应该让自己走出失恋的阴影。人们都说，放下无非就是新欢和时间，所以时间一定会冲淡这一切。你也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彻底放下。《东邪西毒》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当你越想忘记一个人时，其实你越会记住他。人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可以把所有事儿都忘掉，以后每一天都是个新开始，那过往的一些伤痛都不曾拥有，那该多好。那么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你并不会去删除对方的所有，也不会刻意的把他拉黑。既然你舍不得，那就让他躺在你的通讯录里，也许你会渐渐的少了一点去点开的欲望。到了最后，你就不会再关心他的头像是否亮起，不再关注他的内心是否还会想起你，也不会在意他的朋友圈里更新的动态是欢乐或忧郁。你也要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开始不在意他的一言一行，不再去不舍与不甘，那就意味着你真的放下了。有人说感情根本说不清楚对和错，也许没在一起的两个人很多年之后还彼此爱着，但是我们都知道时间是回不到过去了。爱情会让你患得患失，也会让你无声中突然就长大了。反正每个人都躲不掉的，你总要爱错一个人，才能够碰见一个能够与你携手一生的那个对的人。以后的日子好好过，慢慢走。而对于那个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就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打扰了，我们就静静地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做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不是也挺好吗？总有一些事情会冲淡它的。 也是因为伤痛了，才能够客观看到，心动是容易的，但是难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想看一看对方是否 总是容易的，但是能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彼此隔得那么远，像还拥抱着，感应还是那么浓，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也有一点冲动， 萧亚轩演唱的《我们的寂寞》。在这篇的文章之后呢，和大家分享了，因为确实哈，在以前呢，两个人分手也就分手了啊，大不了可能就不再打电话啊，这个朋友之间也不怎么见面。现在自从有了各种的社交媒体之后哈，大家就会发现料理后事非常麻烦。 哎呀，不是这个问题，是以前你的前任、你的前前任、你的前前前任跟你交往的时候，好像还有很多媒介没有开发出来， 就是这意思嘛。以前就只有电话号码嘛， 是， 而且你大不了就不再打了嘛，也不用拉黑啊。 他用新的一种办法，你说你是他找你，或者你找到他，你说你是加不加？这个意思，知道吗？ 而且呢，就是在删除和拉黑这件事情上哈， 嗯， 如果有过经验的朋友知道，其实拉黑虽然听上去很狠啊，但实则呢，删除才真的让你们彼此就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消失了， 嗯， 因为你是删除这个人和你的对话框了，对吗？ 对。 但拉黑并不是删除对话框， 你能 拉黑只是把你捐到一个屋里去了，然后你没有资格再给我写这个就是求朋友的这个小纸条了， 你看不见， 通道是关闭了， 他也看不见你发的。 我们的过去还都停在那个房间里，删除就是说，嗯，你还可以给我发，哎，叶谦，咱们能不能再交个朋友啊？ 嗯， 我虽然可以看到， 看， 但是我有这种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拉黑呢就没有这个买票的资格了。但是呢，我觉得拉黑可能还是很多朋友在分手的第一时间愿意做的事情，就觉得特别解气，不要让你再给我发任何的什么想跟我在这个建立这种微信关系啊，不要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不算删吧，嗯，不算删除吧，这也就到了悬崖边上吧，等于是这意思。 因为好多男生他跟女生不一样的是，他们本身也不去留那个对话记录，对吗？ 他有一些弊端，比如说你有新任了，那么你原来的那个还在跟你一直保持正常通话的话，你新任又是一醋坛子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 这不是新任是不是醋坛子哈、啊嗯？基本上女人都不太喜欢你还和之前的女朋友保有这个关系哈、啊。 对， 如果说还保留这个通话记录，还有聊天记录，那咱们聊一聊吧。 是啊，啊 要不要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 各自的表达能力， 这事情非常微妙啊、嗯，所以你最好自己掌握好。 就是说好了一笔勾销和过去，嗯，完全的告别。那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就告别就告别吧，就当是你到了一个剧组啊，扮演了一个角色，戏已经杀青了 啊， 对不对？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了， 对，你都结完账， 都从横店回来了，对吧？你就这么跟自己 全去横店演呀？闹不念你们， 你就跟自己这么解释啊？哎，你就发现大概难过的状态会减轻一点。 好，那60年代的这个三个。无敌组合啊，至高组合又来了。那个时候其实也有2分多钟，因为他整张专辑都是保持着2分多钟的歌曲，这首 Baby Love 也不例外呀、啊 嗯。 好，来听听 The Supremes。 冯玉文一会儿去你家里做客，现在在微博的外场呢，我们的评论量是95条。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力量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饮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5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欢迎光临7月5号周四的晚上啦，也就是我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距离我们男左女右的11年还有11天。 对，7月份嘛，就是这档节目的他的生日月啊。 对，今年呢，我们将采取淡淡的度过哈， 是啊， 平静的度过。 我们平静不了，因为我们的生日紧压着那个世界杯决赛的哨哈。 世界杯决赛是7月15号的晚上10点。 是是， 嗯， 他的那 是第二天呢，就是我们的11周年。 对，颁奖啊，颁奖，他们先颁。 对， 他们 不知道下一个世界杯就是我们的男左女右。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是否是还能够陪伴大家哈， 嗯，也定 多半没戏啊， 已经定在卡塔尔，那是肯定是会有的，男左女右可没定，可没定一直走到卡塔尔时间段。 对，不知道哈，不得而知。但是在目前我们还是能够陪伴大家有个个把年的哈。钟离依云60367142040，他说时隔3年再一次来到这里， 嗯， 这是他挑灯夜战的时候一定会听的节目。 那时候 看来这3年都睡得挺早的。 那时候应该是他是在中考高考啊这类的一路走过来， 嗯，挺好的。我希望大家的生活哈，作息更规律，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哈，不要被其他的所左右， 嗯， 当然了，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们当然渴望有更多的听友爱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甚至也没有办法奢求大家能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听。有什么听的啊，一直要听那么长时间。 这些东西我倒没多想，我就是有一天我就给你们放一天音乐，有一天说的我就跟你们聊一天今天的新奇事儿， 嗯， 今天的新动向啊，然后你们也会把每一天都当做什么呢，全新的一天过。是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 Diana Rose， 这首歌叫做 More Today Than Yesterday， 今天比昨天更多啊，多一点好点，今天比昨天更少也不是坏事啊，看是什么了。你看戴安娜罗斯，其实70年代他从这个 The Supremes 退出以后呢，他70年代他开始自己发展，那个年代其实也是流行过一段时间，就是每首歌不超过3分钟的。刚才的 Supremes 也是那整张专辑只有最后一首歌结尾歌曲啊，就是有一点仪式感嘛，所以它超过了3分钟，剩下的所有的那个歌曲都是2分多钟的。然后戴安娜罗斯自己单飞以后，他这张专辑也是2分多钟的，占绝大多数。所以并不是说后来我觉得到了那个2000几年呀，或者是前些年呀，就是有一股那个风潮，就是大家都唱特短的歌啊，干脆就唱一主歌一副歌啊，有那种2分钟出点头的啊，这种感觉的，就是因为社会这个节奏越来越快嘛，所以就开始出这种特短平快的歌。我以为是那时候的就是独有的产物呢，不是啊，我这个见解太狭隘了。其实在60年代就有，60年代人家就2分多钟。 好了，听完这首复古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红人冯玉文 FENG 啊，经常会在节目中和我们互动的一位女听友，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48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读书啊，看来是很喜欢看书的一位朋友。再来看看第一个人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让她一定要留在这里呢？哦，是刘同。哦，我大概其实知道了，你看这页之后有沉默啊。 刘同是电影演员是吧？啊，不是，是光线副总裁。 哎，你让刚才那位红人肯定在那边都乐得不行了，不行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就是 他们其实是一个电视的职场节目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电视的职场节目。其实这也是沉默到了节目之后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听友啊，都是从电视那一波过来的。 啊，明白了，是从影视界那边过来的。 就咱俩啊，老照片啊，天天都是那么登着，哪有新的女听友啊？ 这就是你捣乱，要不然早就有了。 所以我不拍了，就你了。 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 舍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my mother called me to her side. She said, son, you're growing up now. Pretty soon you'll take a bride. And then she said, just because you've become a young man now, there's still some things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now. Before you ask some girl for a hand now, keep your freedom for as long as you can now. But my mama told me, you better shop around. 来自六十年代啊，一个经典组合叫做 Smokey Robinson， 还有 And the Miracles， 啊 ，The Miracles 是这个组合的名字，然后 Smokey Robinson 其实是一个男士的名字啊，但是这个组合是女人在唱啊，一个女歌手在唱，唱的什么呢？刚才那首歌叫 Shop Around， 逛一逛，逛商场，买个遍 ，Shop Around。 啊，就是买走遍各个角落啊，嗯，买的很多东西啊。 shopping 嘛，你是 shopping 吧？ 对，就是女人在没有电商时代的时候哈，经常会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冲进商场。 对啊， 现在不用走出家门冲出这个商场了， 还是有逛一逛的乐趣的。 对对对，我是说先拿起手机就先过过瘾啊， 因为你那个综合商场你看了。你玩了 就能买 啊！你玩了，你带孩子休闲了，又电影是又娱乐场，又这个上至美食，下至那个商场商店，各种你逛了，你拿不动，你还能就是订，让人给送家里去，这些都行，对吧？你看中了哪个？现在太方便了吧？ 嗯，确实是啊，人都变得懒了很多了。 Shop around。 817爱笑的丸子你好，他也是在听完今天的暖文章之后呢，他祈祷哈，赶紧放下那个不知珍惜的人，嗯，啊。 对对，你不珍惜你，你干嘛不放下呀？ 对，我们这么多年来哈，在晚上呢，一直都在倡导一件事情，不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请你也不要花时间给他。 更别说人了，你就算是一个猫，它一天到晚往外跑，它也不跟你家待着。 野猫。 对，你就把它也就驱逐出去了，对吧？ 就是感情是双方的啊，我们老说将心比心是一种慢慢的啊油然而生的东西。 对， 听节目一年了啊，这属于一位新听友，头一次来围观，看看微博上的你们两个。 哦， 哈哈哈哈。 是啊，怎么样？ 说走就走，你行吗？ 我告诉你，今儿嘿，你还来对了，你一个没看见，他是没在照片里，我是背着身的。你要想翻，你可以往前翻翻。 对啊，都太多合影了。 是。 既然有很多新朋友到来呢，我们也把音乐的基调哈，这个带得暖一点。 好， 听听郁可唯。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 好可爱的歌曲啊。 Caring Ann， 看来他小时候也是看过那种黑漆漆的马戏啊、应该是在黑漆漆的马戏，在那种古古怪怪的小丑的面前，小丑在、那种古古怪怪的小丑在他面前，在黑漆漆的这个布景中跟他晃悠过，所以他应该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写了这么一首歌曲。 你在说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就立刻想到四十多年，三四十年前 你想好了说啊， 我的 暴露年龄啊。 不是，我不怕暴露哈。 不是，我是说你把真年龄暴露。 我真年龄也就是41，还 是 怎么的？ 四十多年前、 啊， 那您现在就 是 50了。 我想说的就是小学的时候 啊，就是表现出那时候很多年前，你说的这种黑压压的马戏团表演，我想到的就是那种在公园里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经常会有那种就是他们应该是全国各地巡演吧，然后布置一个场景前一个，然后里边看不到是什么， 对， 他就会告诉你，我们有各种表演，蟒蛇表演， 哎呦， 各种。哎，我年轻的年少的记忆里就觉得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至今没看过。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为多云天气，虽然高温蓝色预警解除，但天气仍较为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5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周四的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5号七月第一个周四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第四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今天红人冯玉文其实挺给力的。 现在已经122条了。 关键他太可爱了，他说我已经在所有的社交软件上宣布了，我当红人的好消息啊！ 是今天这 海内外人士都知道了。 你今天晚上做了一次那个不是自己的那种状态的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忽然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啊，哪怕只是一小时，哪怕只是半小时，也 挺有意思。其实这种感觉我都特别能够体会，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哈，特别喜欢一档电台的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呢，它有时候哈到年底，我也曾经说过这事儿，它会有一个舞会。这个舞会啊，他就会发门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门票非常的紧俏，然后呢就要让大家写信啊，然后以各种抽取的方式啊，我当然是没有了，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当然很受欢迎， 我当然没有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嘛，这个节目很人性化，他对我们写了信啊，但是没有得到门票的朋友呢，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待呢？就是给我们几张粘纸 啊、 就是这档节目的粘纸，你们现在叫什么？也叫粘纸吧， 贴纸呗， 贴纸啊， 不干胶。 天哪，这可是我的生命当中重要的标志啊！我想来想去，我贴在哪里？我贴在水壶上， 贴钱包上啊？ 不，很大的 啊，那么大张啊？ 大的嘛，一个节目的宣传， 转着圈的就贴自己自行车大梁。 没有，那个时候在学校自行车没有独占哈，所以我就贴在我的每天去打水的水壶上。这样呢就会有很多人看到，然后看到就会问我，我就像今天晚上的咱们的这位红人一样，告诉全世界 舞会在哪里。 我是参加这档节目的抽奖了、没有抽到，但是我有粘纸啊，就像冯玉文 FENG 今天晚上要告诉全世界一样。就是对于这档节目熟悉的朋友会觉得啊好厉害啊，就是如果不知道这档节目，甚至也不知道红人的听友会觉得他是没有病， 他不是、没有啊。 就我当年我就跟你说粘纸都买不到的、 我当年我记得只有一个地方卖过小贴纸，就是北京市第一次出现小贴纸的地方，是在地安门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那儿有一个小小的店啊，现在那块已经变成北京炸酱面了啊，就是说你再往前走就是前海了，就是前海的那个地方的那一个荷花市场，荷花市场以东一点那块就是到十字路口那儿，就把着十字路口那个西北角那儿有一家小店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你不经常看见有人能穿匡威的鞋，你知道八几年哪有穿匡威鞋的女孩，那个店老板是一个穿匡威鞋的女孩的店老板，非常超前的那么一个店老板，他的所有的货品也都是非常超前的那种，超前让你就是说你想把钱全掏给他，然后买他的任何一个， 快告诉我你粘纸什么内容、 那粘纸是那个粘纸是现在想起来都不落伍，是机器猫哎！终于居然是机器猫，还有 Hello Kitty。 我深深的怀疑你作为一个男生， 不是，还有我跟你说， 你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就是找到一些 我跟你说 购买的渠道。 最受欢迎的八四年，我到哪儿去找？这是唯一的一个店，最受欢迎的男生在那抢的是什么？是。变形金刚 哦， 星矢， 那太早了、我想说的是 变形金刚星矢， 当我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吧，我觉得那时候粘纸就很多了，比如说香港的那些明星啊， 对啊， 然后那个米老鼠唐老鸭呀、等等等等，太多了。 我们当年是买一小机器人贴纸跟宝贝似的，哎呦都不舍得粘，真藏在钱包里，藏在月票卡里啊，藏在那个钥匙链包里，反正就是，哎呦，你要粘出去一个，肯定是粘到最显眼、最炫的地方。 街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静止又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美丽扑朔。

既然你放那么清淡的轻柔的歌曲，清爽吧，你这么说，那我也得放一首清爽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们是一家》 ，We Are Family。是啊，男左女右，基本上11年来一直就像一家一样了。这家庭成员好像有点流水账啊，不过呢，家长好像就这么几位。哎，我说咱俩是家长，合适吗？ 说亲戚应该说、哎、就那么几位哈。 对， 咱们不走量，咱走质啊，质量好就行了。 是， 冯玉文 F E N G， 咱们的今天晚上的红人说，丽，我离你们很近的， 嗯， 每天我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你们的电台， 哟呵 ，CBD 大声 线，所以每次听咱们节目，我都很激动的。 可以可以，应该就住在这就 周围， 就住在这周围了哈。 那位置相当险， 那 CBD 核心大商圈， 挺好的啊。 对。 就是我就觉得你好像不像是一个初来乍到的红人啊，就像已经红了很久啊，今天晚上属于这个二次秀红、啊、 就属于就是人家就像我现在一抱孩子哈、啊、人一抱孩子人告诉说 抱过有过孩子， 你这不是头胎吧？ 对呀、啊、经验很丰富、啊嗯、 我说哎我这是头胎呀、啊、我就还骗人家，人说你肯定不是头胎呀、啊、哪有你这么一抱这么熟练的呀，对吧？ 所以说时间用在哪里了哈，做过什么，其实都会在你的身上你的感觉里体现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老说这个相由心生啊、嗯、就是你的面相真的是和你的经历啊和你内心的一些感觉会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的。30岁之后的长相真的会是自己慢慢的修来的， 嗯， 这里面既有你每天对自身的一种完善的具体的点，还有就是还有就是 你得吃饭的时候得有点节制啊，你不能把自己这脸吃的跟你姐似的。 没有了，我想说的就是也会借助一些外用的东西、嗯、就比如我们说的是化妆品啊， 嗯， 真的我总想说一句话，就是化妆品你不要很快就感受到它的这个作用，就我常常也会想，哎，这个东西我用了多少年了，10年了， 慢慢的、哦、慢的， 对， 10年以后才会吞噬掉你。 是，所以有时候我身边有小伙伴说，哎，你帮我推荐个什么吧，哎，我说谢谢你啊，你还挺信任我。哎呦，你天天都熬夜，还能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比较相信你的推荐啦。 嗯， 就是他们会觉得 是， 因为的的确确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时候是子午觉嘛，就我们说美容觉的时间，就女人老是这个点儿睡不到这个美容觉的话，其实真的是很毁自己的脸的， 是那个皮肤干涩哈、啊啊，然后暗疮暗斑、哎、是吧？ 别提了 啊！ 我说这个， 所以我这些年 韩大夫，你给我们再吃 别提了啊！我确实脸上有这个，因为熬夜而有的这种我们叫做肝代谢比较弱的肝斑， 肝斑呢？ 对，我都去看了，就是。跟大夫都聊了，就这些为什么我会造成这样的皮肤现象。 我的天，现在这个什么名词都有，这还干斑还。 就是专业人士都知道嘛，就是你在这个身体里啊，这个没有睡觉所有的一些反应都会在你的脸上体现出来。 斑干 说 干斑，干斑干斑干不管，干斑不管，斑干干斑。 还有就是我在想，老天他可能也是这个平均分配的，比如说你到年龄段了，你会这个皮肤松弛啊。或者说这个法令纹啊又加上什么东西，这点我倒不存在 说那个， 所以呢你就有点斑。 说你要有胆的话，你去把你后面一脑垂体的那个死亡腺素给摘了，哎，你就延缓衰老、 哎、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 你这一劳永逸啊，给自己那个衰老基因给就是给摘了、嗯、 那还能活吗？ 我不知道，你先去 我 看看。 我觉得我还对美没那么苛刻， 延缓衰老嘛。 因为其实女人慢慢随着年龄增长，我有一天看到一个视频里哈，一个年龄很大的女子啊，应该说是老婆婆老奶奶了，但是她依然就是皮肤很好，然后举止优雅、 嗯、 然后她就跟一个这个年轻的小女孩说，孩子啊，女人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 你听她的吧。嗯， 怎么了？ 那个 你这个男人懂什么？ 我不懂，但是我看见过陈美玲阿姨这个出镜的时候说，我62岁，我确实是啊， 现在60多岁看上去像40岁， 不是看上去像一小姑娘。 对啊、嗯、因为有太多的方法哈、啊、可以帮你就是延缓衰老，同时也可以让你保护好， 对啊， 保护好自己的容颜。 其实陈美玲，我现在只能管人叫 姐，而且还是一个不是岁数很大的那种姐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人家六十二岁人比那个人比张国荣啊什么的出道都早，人是跟那个邓丽君那边一届的，还要早一点。嗯，在无线那边， 这个肯定跟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哈，还有每个人在这个经历的事情当中他的一个处理方式有关联的，这个倒不能同日而语哈。 是， 还是就是看你自身，你对这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听听 雨后有车驶来， 理想三句。 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键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相片被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是没抵达的存在。就甜蜜的忍耐，繁星仍是窗台，光影跳动着想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 我都没想停这歌，我想一直听到底。Len Marlin 到点儿了啊！ 是啊，这首歌叫 From This Day。 嗯， 这些日子以来 ，Len Marlin。 谢谢红人在今天晚上认真的工作，让我们的外场已经超越了120条，达到了135条。谢谢冯玉文 FENG，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星期五将会是我独自陪伴各位朋友，因为明天晚上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比赛 啊，有一场比赛， 是10点钟会有一场，然后深夜里呢还有另外一场。希望你喜欢的球队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那你可以朋友朋友们不一定让朋友陪你，因为他们可能在看球赛。 晚安， 晚安。 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乎。